别肉麻了。 好啊，又抓到一对儿，学校三令五申，不许男女，不许男。 男？ 您观察了多长时间？ 十来秒吧。 罗隐，不许装蒜。 什么？又抓到一？ 那恭喜您，又抓到了一对儿。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原著 Super Panda， 演播涅槃顾晨等。第76集，沈西走回自己座位，几根手指一动，打开一个纸盒，抓起几把粉红色的又小又薄的指甲盖大的再生纸，从杯口洒进纸杯。沈西看看纸杯里面，声音拖得有点长。 礼花筒的原理就是利用气压把礼花喷出去。正常纸筒里面有一些压缩空气，只要拧开开关就能把阀门打开，把纸屑彩带都喷出去。我们这个吧，则是利用气球。 他说着走到夏九家前面一米的地方站定，微微一笑，伸手捏起气球下面系起来的尾巴，轻轻一扯，拉开一段距离，而后松手。只听啪的一下，气球皮弹回去，方才在气球内聚起来的空气轰的一下便将前方纸杯里的纸屑全部弹出。夏九家眼睛一眯，便见漫天花雨，粉红色的轻薄纸屑漫天飞舞，将夏九家兜头兜脑的笼罩住，好像一束桃花疏疏然的落下。夏九家越过重重的桃花瓣，抬头对上沈西带笑的眼。在这一刻，夏九家忽然觉得他爱上沈西了。教科书说量变会引起质变，而他的质变大概就是今天。喜欢是一个过程，爱是一个瞬间。去年的元旦他意识到对沈西有好感，今年的元旦他感觉出对沈西有爱情，两个难得脆弱独木不支的日子。沈西回到座位，拨了一颗糖吃，击鼓传花继续进行，几名同学陆续上台表演节目，而最后一轮黑板擦居然又停在沈西手里，这回并非故意，纯粹就是巧合。 那就还是唱个歌吧。 这回还是靠着讲桌选了首外文歌曲，唱到一半时，前后忽然抢过别人带的吉他，冲到沈西面前硬给沈西挂上，十分想看从容不迫的他沈哥手足无措的傻样子。沈西果真是不会弹，他小时候学过钢琴但没学过吉他，可他没有一丝尴尬，左手把着，右手就在吉他木上一下一下敲出拍子，因为打得很准，有清脆的敲击伴着，唱得反而更加好听。很快全班同学便都加入，两手轻拍着为人作贺。击鼓传话结束，主持联欢会的班长上官凌霄又按报名顺序叫有节目但没轮到的同学们入场表演。夏九家也松了口气，他只会两个节目，一表演做题，二表演打人，都是不太行的。大约一个小时以后，六班搞了一些互动，班主任杨树果先在班级群里发了整600块，平均一人10块，将联欢会的气氛推到一个顶点，有人抢得多点，有人抢得少点，互相报数。接着是一些传统的互动，比如夹着气球跑等等。最后一个叫收集物品，上官凌霄按照大家坐着的位置从中间轴切开，将人分为两组，并叫每组月考分数最高的人担任该组领导。于是 A 组领导是夏九家， B 组领导是孙天书。沈西坐在夏九家身旁，自然是与夏九家一组。 好啊，一共三轮，我呢还是担任主持。每一轮开始以后，我公布物品名单，每组要在3分钟内进行收集，并且只能从同组人身上收集。3分钟结束以后，咱比比哪组东西最多， 三轮两胜，最后获胜的每组人可以获得一份小纪念品，就是晨光文具。 Round one. 游戏开始。第一轮，上官凌霄好像知道沈西系着一条 Gucci 的皮带，是沈西过生日时他妈妈送的礼物，物品列表里面竟然有一个 Gucci 皮带。不仅上官凌霄知道，还有别人知道，夏九家也知道，因为沈西室友曾在无意当中看见过那个土豪皮带，到处宣扬了一番。夏九家最讨厌输，于是在三分钟时间还有十五秒结束时，夏九家也没有多想，嗖的起身撩起沈西 T 恤，露出对方精壮的腰，细长白皙的手指按在沈西小腹下两寸左右处的皮带，刷刷的紧。沈西呆呆地看着他的动宝，夏九家抽出皮带尾端一扯，接着右手五指一张，按着沈西牛仔裤的扣子，左手用力一抽，把皮带整个卸下，又啪的一声扔进盆中。如果换成别人，夏九家肯定不会动手，然而对象是沈西，他没有任何犹豫，因为牛仔裤非常合身，沈西倒是也没有如何，只是一直有些发怔，回想夏九家解皮带那个情景。这一轮就因为Gucci皮带，夏九家的 A 组赢了，沈西居然下了皮带，同学全部都哈哈哈哈的大笑，就孙天书提出抗议，明显那Gucci皮带只有沈西才有，对他的组很不公平。因此到了第二轮，上官凌霄稍微偏心，叫 B 组也赢下了一回，1-1。到了最后的第三轮，列表终于比较正常，都是红色发卡、抽水钢笔等等东西。夏九家最讨厌输了，他一项一项推进，到了最后看着首饰二字， 谁用项链、手链、戒指等等， 竟然无人回答。R中禁止女生佩戴任何首饰，现在杨树果就在讲台边上看着，谁也不敢表明我身上有首饰。夏九家皱眉， B 组那边已经有人发挥大无畏的精神摘了戒指，沈西一看 A 组要输，他很清楚皮冻的性格，他不想让皮冻不爽。本来这个新年没有家人陪着，皮冻已经有点难过了，刚才几个贱人又像老奶奶装，自己好不容易才哄对方开心的，如果现在作为 A 组领袖，最后却输给孙天书，让 A 组全体成员都拿不到那个文具，皮冻肯定又会不爽。今天12月31号，2018年最后一天，沈西不希望他的皮冻以不开心作为一整年的终结。沈西叹了口气，伸手到自己 T 恤衫的领口下面扯出一条东西，哐的一声扔在粉色塑料盆中，因为藏在 T 恤衫下，此前居然无人发现。夏九家一愣，视线看过去，是一条细的黑色皮绳，黑色皮绳上面串着一个银色的金属钥匙扣。安仲、前后等等小弟转瞬之间陷入癫狂， 我操，这什么操作啊，女生全都没有首饰，咱们沈哥脖子上面全有。 沈哥太骚， King of 骚。 夏九家愣了一会儿才想起来，沈西在从重庆回 CC 的火车上丢了钥匙，40个小时沈西歪着睡、趴着睡、各种睡，扭来扭去，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不见了钥匙。而后自己陪着他去R中后面的小市场里配，配完钥匙以后回到寝室，他怕沈西再丢，正好自己刚从淘宝买了一大袋的钥匙圈，足足有50个，于是顺手给了沈西一个，就是那种最简单的金属圆环，不单卖巨廉价，50个才25块钱。他还记得自己当时走到沈西的338寝室，捏着破钥匙扣递到沈西床前，仰头看着趴在上面的沈西， 这个给你。 豆，这是除去吃喝以外你送我的第一个东西， 其实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 沈西竟然把这圆环。 因为沈西佩戴首饰， A 组取得最终胜利，29名同学每人得到一套文具，大家打开发现东西很多，质量不错。 哇，还真不错，谢谢夏哥， 谢谢 沈哥。 而 B 组同学只能瞪着眼睛瞅着，借个笔袋看看里面都有什么。夏九家有点高兴，却也有点慌张，从塑料盆当中捡出那个首饰，右手几根手指捏着当吊坠的圆环，仔细的看，最后确定就是自己淘宝买的5毛一个的钥匙圈。 你干嘛把这东西串着挂在脖子上啊？如果你要闯祸呢，咱们俩就猜拳。 你会猜拳？ 嗯，猜猜我是左勾拳还是右勾拳还是直拳。本期完，感谢您的收听。